介紹下先，我諗係咪都唔係全部識曬大家 嘅嘛？係啊，有啲新進嘅我哋呢度。 係咯。咁啊，不如我哋介紹下我哋名啦。如果你記得嘅，你講下你邊年畢業，或者原來仲未畢業嘅都可以講啦。跟住同埋你今日嚟呢一度有冇啲咩期望咁樣？三樣嘢，名、邊年畢業同埋有咩期望？咁我先啦，咁我叫阿 Day 啦咁樣。我好似係2008年畢業嘅，咁嗰陣時仲係叫緊 Confire。唔係啱啱開始 iFamily 嘅，我嗰個年代係，跟住但係嗰陣時我主要係好似 Confire 嗰個時代啦，咁人哋 Confire 係活躍於 Confire 嘅年代啦。跟住我今次嚟嘅期望其實係，唔知係因為咧，原來咧之前講翻咧，原來係好多即係 Ivy 每一代都有啲人咧係即係對宣教有熱心嘅。咁所以即係，但係咁我哋嗰我都幾記得上當年即係 Confire 嗰個年代，其實都好火熱噶嘛嗰個心啊。跟住所以我都幾期待，即係一齊咁樣樣再 join 翻，一齊去睇下會唔會有啲咩事發生。 即係想 continue 個 fire 嗰陣時有一個意思係點？ 係啊， 我哋啊。 我叫阿勝啦，咁啊或者叫阿詹士啦，依家通常做嘢叫詹士啦，因為啲 即係詹勝啊，點解？ 冇，good， 我打機都係用呢個 名。哦， 我名我名。 好，跟住我係2007年入第一個 OCAM 嘅，咁應該係你第三屆 OCAM， 就亦都係 Confire 嘅，咁跟住嗰年啦先至入 Confire 嘅。唔係一入去就係嘅，因為我第一年應該係參加一個 conference， 兩樣都有啦。OK， 總之就咁一參加曬咁滯啦。跟住就2010年開始轉，唔係喎，應該4年喎。我畢業應該係2020，唔係都係3年。2010應該係我 final。 你讀咩嚟？講埋讀咩嚟？ 好啊，我 邊一間校？ 我屯門 Ivy 嘅，讀 Legal and Admin。 我三年 Ivy 電腦嘅，咁再加咩啊？加青衣 Ivy， 因為我青衣 Ivy 就 top 一個嚟嘅，咁所以呢兩年都收入都唔係好完全，不過即係實際加埋嘅話就2012年 last 啦。 我係我啲咁我都係 confire 入嘅，咁係咯，總之唔知點解一俾人帶入去就已經入咗籌委部啦。 順帶提佢我老婆。 順帶提佢 老婆。 好嘢。 你喺度識佢啊？ 好嘢。 哈哈哈！ 仲就到一件件。 係啊。係 啦，咁2007年。開始識勇哥啦，因為近來做咗 review 其實都，所以應該去到一，咁都係 confire 年代，咁5年係觀塘 Ivy 咯，就4年high dip， 1年喺度 degree。 我叫阿峰啦，咁啊青衣 Ivy 嘅，去讀 building 嘅，咁啊2010年畢業嘅，照講啦。 有咩期望 啊？ 點解會嚟到呢度？ 係啊，點 會 嚟到呢度？ 係啊，你啲期望又係我嚟 嘅，我少嘢。好似冇人講過期 望。有嘅， 阿爹有講。 阿爹有。 後果後果。 冇啊，我都係阿如今日先同我講，咁我就。 嗰邊有好多人都 係 今日。 我都係咁，我琴晚。 今日先。冇 啊！冇。 好傳承嗰個就係即刻 comma 即刻攞個字做到自己。 我哋後補啦，咁一如佢所講啦，即係我哋都見到，或者呢幾個月咧，我哋都感覺到神叫我哋計翻唔好係計翻嘅，即係諗翻即係呢幾年我哋服侍過嘢啊，佢個書佢自己寫咗個書嘅 schedule， 就係幾年佢有翻新嚟，咁所以我哋都睇到緊神依家數住單位 因為依家嘅進入咗誒，即係禧年完咗啦，即係依家去到577年。 我要睇啊，577。 咁就係啦，咁啊開始一個新嘅時刻，咁所以我亦都好想啊睇下因為一嚟就阿 Day 問我哋咧，上次我哋傾開偈，咁食過飯咁樣，咁就傾過啊，睇下大家嘅生活啊，仲係咪喺服侍入面啊，啲火點樣啊，咁所以可以就嚟咗啦。 嗯， 最 主 要 一 個講神就奇啦，而家神做咩咁大嘅事啊？我係2004年咧參加國度戰士嘅，咁就咁我就2005年咧就應該係讀 Ivy， 咁當時係。我讀過葵涌 Ivy 啦，讀過呢個青衣 Ivy 同埋觀塘 Ivy 啦。咁我第一次參加 Ivy O Camp 咧，就係叫做變形金剛， 咁 就係咁樣，係啦。咁啊， 第一屆啫， 係 第一屆， 變形金剛， 係啊係啊。 三種， 仲有啲咩要講？ 點解嚟？ 我好似佢咁嘅，呢、這個月我自己而家翻緊筲箕灣浸信會，咁咧就有個領袖訓練嘅課程想揀上咗，咁咧就都係講緊 review 嘅，咁都係睇緊即係之前即係自己嘅侍奉人生，咁有啲咩經歷啊咁樣，大概都係同 Ivy 團契係有關嘅，咁啦，咁期望就係睇下，即係我唔知噶，因為都係琴晚先知，咁見到。即係通常有呢啲聚會都會參與嘅咁咯， 好嘅。冇嘢啊，仲有國度戰士生，你望下。 知過啦。 即係唔好講笑嘅。 嗰時係瘦㗎，而家咁樣啊。 OK， 仲 着數。邊個？問題啊， 我有粉紅色咯，粉紅都發曬毛。 真係黑㗎。唔係，係咪黑色啊？仲有。 OK， 04年已經見過呢個 知名知名 啦。 冇錯，我當年係識你啊！我哋打波 識嘅，神志明我梗係識 啦。好，繼續。 啊， 好，我係 Stephen， 我係觀塘2009年畢業。就嗰時讀緊係最後飯碟係讀電腦，跟住碟就讀咗 account， 跟住。入嚟官做一位團，佢就正式係2006年 call 翻嚟到入嚟嘅。我都係今日，雖然我係今日收到我係今日先收到資料話佢有嘅時候 OK， 好啊嚟啦咁樣。咁其實你話嚟乜嘢，我都顧我當衝啦，希望有啲乜嘢都係睇得個底少，睇下發生咩事。 我叫地鼠啦，Confire 加 iFamily 嘅一半啦，2009年入 Confire， 但係嗰年冇 join OCam 嘅，因為冇人陪我，所以我冇玩到。跟住2010年先 join 第一年 OCam 嘅，跟住入嚟呢度就我讀李慧利嘅，跟住之後就搬咗去 DI 李慧利兩間校合併咗。跟住今日嚟咧就係想睇下啲咩嘢發生咯，今日。 咁我叫 KB 啦，咁我就啱啱今年畢業嘅，咁就喺沙田。我喺沙田 IB 度讀幼兒教育嘅，咁就原本呢度嘅期望咧係其實係冇嘅，因為原本咧我今日原定嘅計劃咧係今日會坐火車翻去內地展開我半年嘅算係。一個體驗啊，即係一個宣教嘅體驗啊。咁但係好不幸地， 好不幸嚟咗， 好不幸地，我琴日唔見咗個銀包，跟住啲證件冇曬 嚇， 跟住 所以用半年時間先要申 請到。唔係，跟住我今日翻唔到大陸啦。原本今日啲火車我都退咗飛， 好慘喎， 變咗將個行程褪遲咗幾日啊。咁15號會翻去泉州嗰邊去孤兒院度服侍嘅。 係嗰個嚟㗎，即係介紹緊佢。係咪同一間？ 係啊係啊。Helen 就係應該係嚟緊唔錯嘅。好似話佢瞓 唔到， 即係 最好係想運動，想運動，真係好放前排， 中路。 呢位中學生應該知 咗。咁所以今日嚟都希望。如果是的話，即係我都希望呢個是我不見銀包的一個原因嘅。 最好啦，如果唔係點交代？應該唔在 嘅。嚟同我哋 gathering 係有幾千蚊嘅銀包。 哇！ 係，就係 上面附上咗幾千蚊。 所以一間要收翻。 收成乜都 好貴。 好啊，我叫魷魚啊，我是2012年畢業嘅。我是 Confire 的，我是 iFan 的，我是兩扣，我是仲是 Confire 的美水和 iFan 的開始，即我是兩個參與最重要的，我是讀Hong Kong DI 的，做設計的，做設計的，咁睇咗二年啦，咁我嚟呢度有咩期望呢？其實我都是俾宣教，即聽用嗰個嚇，約班人上對宣教有。跟住，咦，即係好似將咗好耐，即係 Ivy 都未試過，定係可能係我睇到，因為我係成日喺香港嘅，即係有時候，咁所以覺得我好吸引，咁我就嚟咗，想聽下大家嘅故事啦，同埋其實有啲係我都識咗好耐嘅咁樣，即係聖仔係我 O K 嘅 組長， 組長係咪啊？我冇記錯應該係，即係好耐嘅，即係 Ivy 就識咁樣，所以係咯，都幾期待今晚聽大家嘅故事啦，同埋。 心聲夢想，同埋原來你即係阿 B B 又係 要去教嘅， 跟住我 都話 好 正， 我 要翻入 呢個 學校 應聘。 我應該 係 一年 畢 業 嘅 啫。 五十五年，你要歲歌。你佢係呢幾個月前畢業嘅，定係 上年？ 上年。 好細 個， 因 為 一年 係我，我係最大。 讀運動 sport coaching 啦，而家係咁係查啦。我應該又係夾雜喺 Confire 嘅尾，跟住係 iFamily。 即係佢嘅 細啲， 尾咯， 咁 尾位 仲得咧？ 唔得咧，仲有 你仲得咧？你都細個啫喎。 其實我 話 先 iFamily 佢細個就入啦。 有冇去過 iFamily 嗰啲或者 Ideal Camp 嗰啲 ？Confine 我有見過佢。 你有見過佢？ 有見過。 咦？我都有見過佢啊！今日啊嘛。 切！ 屌！ 好。好啊！有啊！轉過 愛意外嗰種嘅 傳達。 我收咗佢出嚟，出咗佢出嚟，證明下先。 即係，因為其實都好耐冇接觸啲，即係啲遊客嘅，咁但係就咁細細發咁咧， 成腰 啦，成腰咁樣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見翻啲好耐冇見嘅人啦，跟住可能識一啲識嘅咁其實即係而家都喺個服侍嘅崗位裏面啦。都有很多東西成日都 brainstorm 等究竟前面做的事情是怎樣，所以都有些這樣的聚會其實都是我想是有一些著約，也有一些回顧以前在 Ivy 裡面發生的種種，因為我相信即我是06至09嘛，即那三年是一個即我都覺得是人生裡面幾大轉變的 那幾年來的，所以就 好啦，好，歡迎啊，歡迎。Hello， 叫 Mango， 我都是2013年畢業嘅。我同康成都是讀摩橋嘅灣仔分校嘅教學。 咁死守啫你咁。 佢嗰陣時做團長嘅，咁我又嗰年又咁啱入嚟啊，就好多好多人嗰年。跟住我讀電腦嘅，咁點解會嚟到？其實都係慢中中過咗嚟嘅，因為阿袁今日好神奇的一件事，我今天在想今晚去哪裡吃飯，即我今晚沒事做的，有空閒的，跟住想找誰吃飯好呢，跟住在那裡在手機，跟住阿袁就 send 個 message 給我，他說即是講大劑有些 iPhone 沒有罪，跟住他說可能我未必來到，但也不要緊的， 但 是 他現在 又不 到 但是誰知道我又來到， 是啦，但他一定會在這裡，因為他的心 在 這裡。嗯。輪到你有心，可不可 以說你有 心？ 心在這 裡。哈哈哈哈哈。這個小學生都沒看。因為今天要做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耶！你邊屆嘅話，幾啱畢業嘅？ 呢個就算啦。 O K， 係。 應該阿志賢先係最老。 應該係啦。 年過係。係 嘛？ 係。 四 啊！係。 四啊！ 衰仲衰又未打好喎。 終於。介紹下自己。 哦，我叫 Jason。咁我今日咧，我哋係阿即係感恩啦，即係。感恩啦，阿袁佢今日都好殷勤咁樣吹雞咁樣叫我哋翻嚟，即係好好地去守望下啦。咁我就咁我都想話，即係為著 iFamily 啦，為著 UFire 啦去守望，希望即係即係嚟緊，即係呢一個屬靈嘅火可以繼續燒旺落下一代。咁啊，所以我今日都過咗嚟。咁我今日其實都即係感謝主啦，咁啱就得閒啦。其實平時禮拜二我都唔得閒到，咁今日可以得閒到，咁感謝主。 好嘢！我都介紹自己啦，雖然大家識我，係。咁我見大家成長嘅一個人物，係啦，冇錯啦。咁係啦，咁我好想今日咧有期望就好想真係回轉翻咧過去嗰個年代咧，神呼召咗一班軍隊。咁今日去邊咧？咪都有少少狀況咧，同阿勝啊、奧利嗰啲咧，就有一次喺嗰、那個機會啊，大家應該都聽過啦。咁咧一個咁樣嘅分享料，先至邊要嚟到，以為十年嘅喎，差唔多十幾年，2004年啦。咁我亦都即係有好多唔同雲彩嘅青人咧，即係而家即係成為見證人啦。咁嗰日好笑嘅，今日我喺台上面啦，我隔離嗰個叫 Chapman 啦，雖然佢眼都～咁然之後就喺 backstage 裏面就有阿勝啦，嗰啲咁喺 panel 就話即係好啲啦。咁仲有一個叫 Sony 嘅，咁佢又去咗即係機會咧，原來做咗幾年嘢啦。而且佢嚟緊會去香格里拉嘅咁樣。咁我就諗緊，哇！即係嗰那些年咧，就打拼啲日子都係即係阿 Sony 同埋阿 Chapman 都係嗰個年代咩 Bang Bang 啊，即係佢前嗰排。好似係2006年㗎嘛，佢係2006嘅嗰個 core 叫 BB core， 即係 brand 嘅 BB 啦，即係 brand。咁然之後就 host 翻佢哋十年 BB core 嘅，係啊係啊，佢 post 翻十年前，佢到而家已經即係阿 Sony 就嚟走啦咁樣嗰啲，咁所以變咗咧由 U 然之後 host 咗喺嗰個即係 Facebook 啦，然之後嗰日就係我同即係個十年前嘅我有啲人出嚟咁樣，佢而家即係爆紅啦，係咪先？咁啊，即係 Ava 咁樣無所不在咁啲，咁而跟住，哇！喺度發現，即係兩位又喺台前幕後咁撐住場咁樣，我突然間有個 villa 就以為，即係原來 Ivy 嘅或者過去十年啦，特別加，我覺得特別係 High Ivy 咧，哇！有好多好強力嘅人咧，即係神喺中間呼召咗，然之後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服侍啦。咁如果講傳道同工咧，都有好幾個嘅。咁阿榮咧應該大家識啦，即係黃啟榮咁樣。咁佢就而家喺翻姊妹啦，完神召神學院啦咁樣嗰啲，咁啊真係不折不扣而家傳道人啦嗰啲。咁仲有我唔知道今日仲有冇邊個嚟啦？ 喺伊倫啦， 伊倫佢未必嚟到。 係啊，咁佢又接佢個阿爸嘅棒啦，因為係啦，伊倫咁係師母冇錯，呢位你嘅。咁佢阿爸係陳牧師啊嘛，咁啊 T 水為一間牧者，即係一個牧者啦咁樣。咁所以佢又已經讀完神學喎，咁又話要接灰背，同埋之前仲去咗內地咧不斷宣教，佢就翻返嚟咁樣。所以變咗，咦？我數一數下，原來真有好多人去咗唔同嘅機構服侍啦，有啲人曾經去過天梯啦嗰啲，咁啊就有啲人去過，而家就喺 UFA 啊，有啲人去咗 Upper Course 啦嗰啲，即係體驗啊。咁即係哇，好多唔同嘅人咧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咧，去服侍緊神國喎，國 啦， 教會咧，如果個老師咁嘅話，就 IM 有好多啦，大 B 已經去到明星國際級嘅敬拜隊啦，咁嗰啲去到回家嘅 level 啦，帶石萬去敬拜啦，咁嗰啲係咪？咁仲有即係總之要數林冠總，甚至好多人去多媒體嘅世界去發展啦，即係 Emily 又去咗啦，拍電影啦，拍完都做啦，即係我又發現咧，就 Ivy 裡面嘅精英就混雜咗啦。咁所以我哋，如果有一個英雄輩。啊，今晚就係啦，會唔會大家一齊集下會係咩光景咧？好想追蹤翻，喂，其實大家心裏團貴係點嘅咧？相對於其他大專大學裏面，我覺得都有影響嘅，但係咧嗰度凝聚咧冇個 family， 即係唔係一個咁樣 continuous 嘅 family。咁所以咧都冇同 UFA 有好多緊扣嘅情況啊。咁雖然我試下從 family call 翻人翻嚟會有咩效果咧，所以就同阿即係阿爹講下啦，又同阿爺講下啦，喂。如果 call 翻呢啲人走埋一齊，會係咩嘅狀況咧？今晚就係呢一個咯。其實 call 咗兩三次嘅，咁啊有啲剪拍質咧就 call 到我而家777啊，我哋對齊啦，即係新一年啊。咁仲有好多嘢發生嘅，點有機會可以一間再講多啲嘅？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時間係神預備嘅，我哋未必你去唔到都係神預備咗。啊，咁神會有你預備佢負責嗰個份啦。咁特別我諗大家知道 DI 前上個禮拜就。人自殺啦，即係喺正中間啦，咁我哋回應都好快，有機會去講呢 part 啦。但係我覺得個迫切性好大嘅，咁係時候大家一齊去走埋一齊。咁所以嗱，好老實，我哋有一個特色音樂可嚟嘅，之前都冇講好多，淨係介紹自己啫。但係我相信咧，即係 I Family 咧，或者Confirm 咧，有個特色，當我哋敬拜禱告時候咧，我心就會阿拉自己嘅。咁所以不如唔好講咁多嘢，我哋有即係少少時間啦，我哋有敬拜禱告啦。咁啊 ，Ivy 嘅係啦，咁就去到2013年啦，就喺2013、2014年就即係去到讀完語言，變咗喺讀咗一半邊做出嚟，就根本冇再讀啦。今日嚟嘅原因係阿源威脅咗我，今日我寫完之後，我好啦，嚟語言工作嘅， 冇再話，即係過啫嘛。好遠， 咁又都係 遠 嘅 啦， 真 係真係嗰日亞洲會出現佢，即係 Ivy 啦， 有緣啊， 有緣相聚，有緣相聚。 咁啊，你要介紹下自己 啦。好，大家好，我叫阿源。咁啊，其實係我係啊聖靈提醒我今日要 send 個 WhatsApp 佢。我今日四點幾定三點幾？我 send 咗個 mask 俾你，唔係 mask WhatsApp 俾你，我就睇下神做。 咁你介紹自己咧？ 我就結婚。 順大 我結婚喺嗰邊。 中學你教中學，佢啲教中學生。 係喎， 你 係 咁後生嘅， 每次我今晚咩都睇唔到，我淨係睇到大家嘅影嘅啫。 佢眼鏡 埋先啦， 你。 我呢個係個 art。 係。今日有咩上網或者敬拜裏面有咩感受？你又留得多啲啦。 好。1126。OK。係11月26號，禮拜六下晝。Welcome 大家嚟。廣告參與。係 啊。 好緊張喎，飄你，好緊張喎， 冇錯冇錯，係 welcome 嚟呢個頭 有咩期望 咁啊？你咪同我講嘢啊！ 梗係啦，大家都講緊啊！ 我哋講完， 我哋講曬啊！ 哦，原來係咁 嘅。係啊， 聽唔到啊！ 有咩咁？ 放心，有錄低啊！有錄低啊！做 視頻翻。係啊，有咩感動你？點解要 call 咁多人？點解你今日？ 我唔係我 day call 啊嘛， 係 call， 咁但係你都 call 好多人啦。今日臨交， 我可唔可以啊？因為我睇唔到大家啦，可唔可以介紹一次有咩人嚟到？ 哦，出聲，我知道我知啲冷嘢啊嘛，佢啲冷嘢啊， 我係阿 day 啊， 簡單啲，由呢度巡一次好唔好啊？ 胡西西， 用啊， 雞 ，C， 我呢， 想死都睇到你， 康成， 阿峰， 志明 ，Stephen， 地水， 雷 B， 阿 Ben， 阿偉。 入魚， 啊 入 魚 ，OK， 好， 定位啦， 位 先 定位，攞起曬大家國嘅人， 即刻 啊， 入咗， 我唔知喎，我諗係，我諗係神 call 大家，即係我其實一個感覺，我哋身於，我唔可以話身於唔同年代嘅，因為都係嗰十年，咁啊，我好想見下大家，都趁槍集咧，唔知。過幾耐之後要揾翻啲人翻嚟講下嘢，即係睇佢死，唔 係 睇佢 死得 未，睇佢咩樣啦咁樣啦。咁我諗都係一個好嘅時間，神都係唔得停留啦。睇下啦，今日睇唔到，我都聽到係我，同埋我覺得係翻屋企咯。即係頭先講完五場拍嘢啦，咁我係睇唔到嘢啦，要做咗好多嘢咁，但係我諗神係，我諗以往我哋成日都有啲祈禱，即係拼砌嘛。咁我諗今天神唔係淨係講緊我間院校你間教會係拼砌緊香港。咁我諗而家我哋一嚟聽下神講嘅嘢，二嚟就係神俾我哋嗰份都磨咗一段時間。咁我覺得我諗唔係淨係香港，神對亞洲有都唔係講大咗嘅，係都係神俾中國咁。我諗喺呢十年裏面。甚至神而家將以色列擺埋同中國成為alignment，咁個alignment係好明顯嘅。咁我覺得係我好開心嘅，即係我開心喺新嘅時代我係重新認識嘅。 好，今日 嘅 主題係宣教啊嘛。 係。 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想問一問先，呢度邊一個即係想讀宣教或者去過宣教啦，或者係即係同宣教呢一個議題咧，即係如果你有關聯，自己去受。咁就我估唔到我都係會受。咁啊，就想問一下點解關你事啦？咁有啲人咧，我想 highlight 講多少少嘅，有啲人咧可以咧，即係可以 highlight 下講多，即係除非我哋唔想問多啲啦。咁啊，其中一個要講多啲，可能係 B 啦，先啱最新鮮嘅。咁同埋咧，我諗啊，小明都應該講一講嘅，以我所知。咁啊，西西唔一定唔可以唔講啦，咁嗰啲，你唔講即係冇得啦，咁嗰啲。而佢想講嘅就係最新嘅路線嘅，想同大家有啲關聯，一間佢會知講乜嘅 ，OK？ 雖然佢而家唔知。咁咧就即係我諗奧尼同埋即係聖仔咧都講多少少，因為我估你將會去個 next step 係有關嘅。咁以我所知就其實即係佢預備緊嘅，但即係而家仲喺摸索緊嘅。咁而其他一啲人咧可以簡單講一講，除非係真係好有相關嘅。咁我知道有啲人已經預備緊啦，準備緊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你同宣教點解會扯上關係啦？想去邊度啦？咁我哋想知道多少少咧，然之後我諗而家錄緊嘛，係咪有機會 drop 低佢啦？因為其實呢個非常之好嘅追蹤嚟嘅，就係咧我哋咁多年喺邊度領受同埋點樣領受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去探討嘅，因為其實仲有好多人未嚟㗎，我相信。 係啊， 咁仲有好多年代嗰啲人失誤嘅狀況，我覺得好 amazing， 可以大大話話應該超過100個人咧，係可以如果可以再聚翻咧，應該聚得翻應該。咁但係而家暫時都係廿個到啦，我依排咁其實都同宣教啲關係，我覺得好 amazing 嘅，亦都中間亦都好多人服侍緊神嘅國嘅，即係可能本身教會啊嗰啲，即係打到麥加 Danny 一定係其中一個啦嗰啲。咁同埋咧，好多人咧就。結婚喎，如果佢唔係出咗嚟呢度蒲咧，係識唔到佢嘅另一半。雖然佢嘅另一半未必係 Ivy 但我覺得係即係佢因為出咗嚟呢一個蒲頭，因為咧係呢個國度有啲關係啦咁所以係好過癮嘅。但係今日唔係想講婚姻，但有機會講下呢部分嚇。OK， 所以咧，而家你唔好曬你哋婚姻嗰個嘅 即係嗰啲新手線網嘅。咁所以不如先講一啲相關嘅一啲大家嘅狀況啦。我就知即係我可能冇 highlight 到，但係可能有多啲嘅。咁其他空間留緊俾頭先中間有啲人咧想講多啲嘅。OK 嗬，好咁啊就咩個講下先？宣教之後嘅就 冇其實頭先冇嘅，但我自己有跟教會有參加過短宣咯。 OK， 但係就冇話特別喺某個位置有啲 focus 咁，即係冇。 你有冇啲夢想可以講下？ 喺敬拜上冇事心。 OK， 即係台上。 OK， 好，你準備咩先？今屆係有啲頭先舉手。 冇啊，其實我都係去過短宣一次咯，跟住其實覺得冇太大目標喺宣教嗰方面咯。 要夢想係咩啊？ 夢想係我都係喺建築呢行發展咁樣。 哇！加油！好，呢位先生出嚟。 睇到好似好凍啊！ 呢度真係。我意想應該係中國宣教嘅，咁應該我領受到嘅係啲農民。 咩 農民？ 農民嘅，農村嘅地方。 係啦，即係將來會點我唔知啦，但係我初步領受都係即係農村啊。 點樣領受 咧？ 幾時領受咧？ 五六年前啦。五六年前。 喺邊度領受？ 大型聚會。 邊個大型聚會？ 咩凌風再起？好似我記得係 凌風再起。 我有去過，我有去啊。 係邊個搞嘅先啊？ 復興教會，復興教會， 主唔係 佢啲俾佢講啦，佢個資源。 復興教會， 復興教會咯，係啊。 佛教教群上進， 跟住咪即係佢幫中國嗰啲人好需要。 哦，好似係復興教會搞嘅。 係啊。 哦。 我可以參加，我可以參加喺九田搞，好在。 因為佢有兩年係搞過嘅，我都有去嘅。至於話山哥啊、新哥啲搞啊嘛 ，OK， 凌風再起，我哋安排翻啊山哥同埋新牧師啊，講俾佢聽先。OK， 好，咁你有咩 preparation 話佢咧而家？ 就係去過一次短宣 ，OK， 同埋都係網上嘅。 咁我同你查呢個網上。 沒有。 暫時未有。 暫時。 係啊。我都沒有同你上班。 咁一係十年前咧，領袖係點嚟嘅咧？就係有一次去台灣，咁啊係 Jason Ma 牧師講一個係屬於全球性嘅宣教嘅路線，咁係由中國開始引入去，藉住絲綢之路翻去耶路撒冷嘅。我係認同嘅，咁所以唔係領袖嘅，認同嘅咁樣。咁然後我就因為呢個諗法，咁我自己都要翻工要侍奉啊。咁我自己嘅侍奉咧。就係多媒體啊咁嗰啲嘢做咗好多啦，咁咧我又出過去商業社會做嘢，咁就做咗好多唔同嘅策略啊，去諗法啊，去幫公司拓展咁樣。 係。 咁所以到我依家咧，其實即係又結咗婚，咁啊，即係嗰個 preparation 啊嘛，就係、是、其實我已經準備咗三年，諗住係入中國做生意嘅。咁但係睇嚟神係 block 咗，咁但係個心係未停嘅，咁故此咁喺啱啱今年嘅夏令會咧，稍浸嘅夏令會咧，就佢呼召話，如果你未被呼召做宣教嘅話，你就出嚟呼召啦。嚇，即係我咁，即係佢呼召做宣教嘛，咁我就回應咗呼召嘅，所以我而家咧係唯獨宣教啫。我冇咩搞啊！ 我阿勁，我唯獨宣教。 好啦，咁而家我就係、是自己教會度。如果對宣教咧，最對我嗰啲係近幾年先開始，近幾年開始。如果你話我主要係近幾年去團宣，我去太北一個地方去做宣教咯，係啦。 係啦，我由清華呢邊係咯。因為嗰時未不誒翻得夠耐，但係個被演員翻嘅狗有個有差傳，有差傳冇呢樣嘢。後來嚟咗我而家呢間狗又冇，不過最近竟然有咁。跟住開始就嗰時咪未諗到咩地方，但嗰時係未點解我就除咗講緊嗰時唔知咪對中國有啲抗拒啦，所以唔揀中國就揀泰北啦。係呢、這個我自己係啦，狗都有做中國嘅其實。 短教有關嘅咧，就唔係去短宣嘅，就啱啱 Ivy 畢業出嚟咧，就喺創世電視就做咗一年童工嘅，就做媒體宣教嘅自己。即係畢業之前都有個負擔，就係想用媒體去傳福音嘅，就想做媒體宣教嘅。跟住而家 keep 住喺 YouTube 裏面都有做媒體宣教嘅嘢嘅。 宣教嘅話，應該係泰南嗰邊宣教，因為唔係即係唔係長遠嘅，即係我係去嗰度短宣啊咁樣，我同埋講宣。因為之前係我教會裏面有一個係俾人被教會差咗出去泰南嗰度做宣教士啦咁樣，即係佢出發之前就話就問我阿 Bella 你可唔可以為我哋嗰個泰南嗰度做咧祈禱啊咁樣，之後。不過佢就每個月就會俾一個係關泰南嘅資訊我咯，之後我就開始祈禱，但係我就覺得未夠，即係點解咧？因為我即係睇同埋去嗰度當地講宣短宣，係即係嗰個感受係兩樣嘢咯。即係反而我係想去嗰度睇下嗰度嗰個需要係乜嘢，之後就開始上年就開始上年四月就訪宣咯，就去泰南嗰度探嗰個宣教士，睇下嗰度當地嘅需要啊，嗰個文化啊咁樣，即係睇到更加喺度為佢哋祈禱啊咁樣咯。然後今年都會再去嘅，就喺十二月會去再去多次泰南訪宣。 我本身就冇好強烈嘅宣教呼召嘅，但我又即係教會呢排不斷去又講緊宣教嘅嘢，因為即係牧師嚟緊，去咗就去咗 新疆， 應該係咯，我唔記得咗 會點。新疆啊， 新疆 係啊， 有冇學咧？ 我問我同牧師去。 好，係啦，講笑 你條女啊， 咩嘢？唔係咁，但係我又保持一個開放嘅心態咁。如果神叫到我又會 ready 去高入嗰啲位，咁喺即係我而家又會定一個位，即係無論我喺我職場裏或者喺唔同嘅位置，我都抱住一個心態，就真係每次即係嘗試我抱住一個輸家心態。 之後咧，即係其實 我嘅長遠我嘅夢想，即係神話喺我裏面嘅夢想都係建立好個地方。咁喺邊度建立咧？或者係幾時開始一個擺一個全時間去建立咧？咁我都係等一陣地經會開路啦。咁但係我而家暫時會即係翻翻可能翻職場或者半職狀一路跌低落下咁樣。 但係長遠都可以喺一啲美德思維嘅建立，好部嘅，特別中國。 特別 係 中國。 好。咁我可以問下我嘅開始要，唔可以先介紹下先啦。新人。 我叫歐雅。 你係嚟自咩年代？幾層年代嘅？ 年代。 幾年 畢 業？ 咩年代？ 你邊年畢業啊？ 我一一。 I can 明咯，邊間？ 觀塘啊。 觀塘，係咪識㗎？ 係咪識啊？ 佢期望我答唔識。同 一代。驚你係觀 塘。 佢今日你嚟嘅原因係咩？雖然 有 點奇怪， 其實因為突然間今日收到，我今朝係收到邊邊個科嘅俾我， 係咪一個鏡頭？ 唔係啊，唔係啊，係 咯，你唔係 有即係總之。 因為阿元係講過就係話，你如果只係 forward 俾啲啱嘅人啊嘛，阿元係嗰段嘢講我嘅。 哦，咁算啱嘅，可能最啱嚟 嘅。哦，所以我一定要掟俾佢，掟咗俾佢。 好， 冇 得 咁 聲 嘅。 係啊，我哋講緊宣教呢樣嘢，大家都好啊。好，咁不如又阿爹又講下。我是我諗零七年的一個 Big and Firm 嗰時開始對中國有負擔嘅，因為嗰陣時之前咧，我係唔中意中國嘅呢個地方嘅。咁我又記得嗰陣時即係 Big and Firm 嘅時候，跟住祈禱啦咁樣。咁我特別都幾即係神都擺咗個心係即係對中國呢個心喺我嗰度啦。跟住之後就即係輾轉，其實用了很多時間去尋求嘅，即係有個心到真係 confirm 咁樣。因為之後又即係經歷咗好多，即係咪？因為我心係營商宣教咁樣啦，跟住同埋係返回現實啊，即係愛心咁樣都係。跟住用咗好長時間，係咪真係咁樣咧？因為好似 so call 嗰陣時唔係咁多講營商宣教，即係嗰陣時個 channel 冇錯， 都係都可能係講其他不同的模式的宣教，那時連大職宣教好像都很少聽的，咁所以那時用了很長時間 去尋求啦，跟住後尾即係我記得即係神就 confirm 咗，哦係啦咁樣，咁啊照咁去啦，跟住就即係輾轉畢業的時候都一直去揾咯咁樣，跟住去到其實上年有個幾特別的經歷啦咁樣，就係。有一個姊妹，佢係喺新疆嗰度係做一啲營商宣教嘅嘢嘅，咁我叫做跟咗佢一段時間學習下啦咁樣，咁亦都有機會上過新疆嘅咁樣，咁都幾有趣嘅體驗啊！上去即係認識，咁嗰陣時即係其實嗰陣時香港未講咩一帶一路啦，好即係講得好少啦咁樣，跟住但係嗰陣時就因為其實嗰陣時一睇就睇得到一帶一路呢個其實就係。條線是很翻揚曬眼嘅咁樣，跟住所以我就覺得即係都係一個機會咁去睇下認識下啦咁樣，跟住之後咁，但係蘇花後尾亦都即係冇繼續即係喺嗰個機構嗰度繼續去服侍啊或者係去做嘢嘅，咁而家呢個狀態其實即係喺度即係喺度 build up 緊自己嘅一啲即係可以。翻大陸去服侍的一些 skill 咁樣，因為我自己都很想翻去嘅，咁我都其實嘗試過一兩次翻上去，有一次就係翻上我爹哋的公司嗰度想做嘢啦咁樣，跟住做咗一年嘢咁樣，跟住亦都有試過即係就係上新疆睇下有冇可能就係喺嗰度咁樣，咁都發現真係即係都想繼續 build up 下自己咁樣，同埋。 然之後頭先咧，即係見到大家嘅時候，即刻諗翻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其實好簡單嘅一個道理，就係即係用禱告開始咯。因為我諗翻起就係、是，即係頭先好多禱告啊，好多即係回顧翻以前嘅嘢咧，都係話啊，即係嗰時點樣禱告開始嗰啲嘢，即係我哋嘅見證好多時候都有咩神土啊，咩祈禱會啊，咩大專烽火台啊，即係好多由祈禱去開始嘅事情咁樣，咁都即係我諗即係要準備好就係嗰個熟人嘅嗰個即係準備咯，唔係淨係即係知識上嘅準備，我覺得都需要，但係即係熟靈嗰個準備都好需要。 而 家呢個我 嘅 狀態 咯。嗯，好，佢哋咁啊，因為你哋一齊咁，所以一齊講。 得， 好 啩？係。我啊，其實宣教到而家開始有啲難啲，但係曾幾何時？唔係，我呢個宣教係我以前係冇特定嘅地點嘅，咁係因為翻 church 冇咯，就。即我不知道什麼一個 church 的聚會裡面去令就覺得、啊、我是成為一個即是宣教的，即我將來會去宣教的，所以很清楚就自己不屬於香港的，即不會在香港長 stay。 後來我就有一個就有心裡面有一個地方的，我就那個地方是台灣，所以我就用了自己的方式呢去即 係 去確認 翻 到底係咪 去咗， 冇錯，自己方式咧去確認到底係咪呢個地方，即係叫一個沉淪之旅咁樣啦。咁即係都幾上心嘅都，咁所以其實都基於呢個原因咧，我自己都會裝備去宣教，即係去一個讀一啲宣教嘅課啦，咁即係讀咗兩年啦。咁後來其實即係 Brook and Brown 即係第一年定七零八年，即係有一次咧就係、是、關於即係一個禱告為中國祈禱嘅，咁無端端咧有一個中國呢個地方真係入咗去，但我又唔好想承認嘅，即係我麻麻地抗拒中國， 麻麻地抗拒，即係唔係好抗拒。 即係麻麻地呢個地方係啲抗拒，係啦，咁樣啦。咁後屘就係機緣巧合底下，就係因為我之前讀嘅 course 咧係要實習嘅，咁係要同即係啲要，因為要實習要宣教咁樣啦，即係要去短宣類似嗰啲。咁我係未去到短宣，但係要去機構實習。咁啊，同一個機構咧係專服侍中國內地嘅，就係大部分啦，主要。咁所以其實係 connect 咗，咁啊。亦都因為咁都去咗，即係將我所有嘅 annual leave 咧就去曬嗰啲翻去，即係有機會想去上面去服侍咁樣。咁我覺得好奇妙就係、是，即係原來唔一定係嗰啲地方咯，而係嗰啲人去吸引，即係未必係特定一個即係祈禱啊，要一個地方，而係即係以前抗拒，但係原來當人嘅吸引嚟嘅時候，就係撇除咗嗰個地方性咁樣。 好，俾你。我去中國係係我宣教心志，始源於我我科温嘅時間，我記得我成個讀書時期咧，我係為咗科中國歷史科咧係放喺我嘅地方，咁啊。我係唯一就係好想讀中史啦，係啦，咁啊，我覺得啊，唔知點解啊，呢個五千年嘅歷史係啊，將我同中國聯繫咗，係啦，咁當然有兩個好重要嘅老師係俾好大嘅蘇科而家叫啟示啦，即係我覺得佢對我嚟講係啟示。第一個就係佢同我講如果用中國同埋美國去比較咧，咁中國跑緊五千米，美國咧係跑緊二百米。永遠200米一保得都係會人保足佢嘅，但係5000米咧，佢過咗終點你都唔知道，甚至咧佢跌低咗啦。咁佢點樣睇個人喺沿途跌低咗有100米至200米嘅時間？你點樣睇？你係向一個咧，定係你期望去企翻身咧？你繼續堅持一個賽事，因為

阿神你講喺邊去邊啦，係咪先？你都唔俾我入住咁樣。咁誒係咯，咁我覺得係 amazing 嘅。即係如果你對我宣教，我冇一刻唔諗過出走嘅。甚至我喺校園嘅時候，我已經知道我大學嘅時間已經將我擺上喺校園裏面，因為我係預備我係一個宣教士。我唔知道我宣教點喺邊，但我係個宣教士。第二個就係我喺職場裏面，我係一個宣教士，所以我五年我 commit 咗喺職場五年。我係神，我同神講，你帶我去 working 同 holiday， 喺 working 裏面去 holiday， 所以我就冇去 holiday， 冇去 working holiday， 但我喺職場 holiday， 就係咁嘅狀態。我啱啱五年，因為第六年，所以咧神俾我另一個層次去狀態咧，就我而家喺 Alpha 裏面主力負責 workplace 同埋 campus。咁呢個係新嘅層次，所以同埋我今日好，我呢兩日拍攝，我拍咗兩日，我覺得點解要講呢個真係好重要。我係啱啱敬拜嘅時候咧，神話俾我聽嘅，係咪咧？我呢日咧去咗 IFC、ICC 啊，希慎最頂樓，希慎最有38樓係 LinkedIn 嘅 office 啊，去咗金鐘最個法院隔離嘅。金鐘政府合署嘅一個喺度堅守緊一個就係做檢控官，之後係咯，之後我去到呢幾個地方，全部都係頂樓嚟。我影身嘅景咧，係我從來未見過香港係咁嘅，同埋係見到咧係一棟棟樓啦。即係我明白點解嗰啲人企喺嗰度咧會買嗰啲樓嘅，即係啊呢度要買嘅，因為企喺嗰個位置就係全部都係行業。我覺得神即係我降有一段時間咧係。神將整個豐澤和整個 Apple Store 的所有店鋪的門給我進入去跟他們建立關係，我覺得行區祈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message， 因為我在青年行區祈禱行大，所以呢講到區給我行區 是我上年的事。今天神跟我說我現在要給你高空的地方，我給你橫向，我也要給高空的，所以我覺得最新鮮的 咁我本來初初嘅感覺都係似牧師類嘅，咁所以咧佢嘅裝備都係衞生。咁跟住就後屘咧，其實我第一次聽呢個回歸耶路撒冷咧，係 Eva 咧喺OCam 度講。嗰晚咧，我基本上咧，我第一次咧，Eva 咧會講咁嘅嘢。諗唔明，不過 anyway 依家我就明㗎啦。咁因為其實嗰陣我係第一次聽嘅，咁之後咧就開始每年都有啲人講下啦。咁就所以所以嗰陣開始我都明白有條路線要走嘅。咁至於你話我命定係咪呢個宣教咧，咁我都係維持原判啦，我都係覺得我係委身型嘅。咁神要我去邊度，我去啦。咁啊，所以我就同大家一齊啦。咁所以有時候係行先啲，有時候行先啲咁樣。咁路線就交俾你。 OK， 好。咁數翻轉頭都要多得阿勇唔少嘅成件事都係啦。咁點解咁講咧？佢數翻我立著咧就大珠峰火台就。一晚就唔知係啦，咁拍完嘢咁啊，有一個領即係就嗰晚就好突然之間就跪低，跟住去領受，我係覺得好似嗰晚係領受方言，唔知領受個路線嘅，但係咧我就先領受方言，跟住就領受路線啦。咁咧就出咗就係中國、日本、耶路撒冷，咁其實好清楚啊，但係之後點行完全唔知啦。咁啊，但係其實依段時間數翻已經8年、9年 whatever。咁跟住就又係多得我記得就係多得阿勇多年咧四圍去幫唔同嘅聚會，咁跟住咧就成日都留意到我嘅前老闆啦，咁就係啦，咁就又係喺聚會入面成長啦，即係我依家成日都咁同佢講，喺聚會入面成長啦，就喺聚會入面就翻工啦，咁因為我嘅工作就係做 event 啦。係啦，聚會前中後由預備到唔係 book 場到預備到開波到後期剪片一攞乜都即係當年阿勇稱乜咧，即係當年讀乜咧就用翻啲乜啦，阿勇用過啲乜咧就依家繼續用緊啲乜啦咁係啦， 好笑 係啦，咁點解關宣教士咧？咁其實點解關宣教士咧？領受完中國日本耶路撒冷其實就。以前有跟個教會去宣教，去中國啦，去咗3年短宣啦，跟3、4年我唔記得

熟悉啦，仲係記得個 blog。今日我哋翻柴灣先見到基督徒企喺度嗰個 blog 咁樣寫完之後，記得 記得。我仲記得呢個 blog。 之後咁跟住 我反應 手型， 我係熱辣。 跟住係咯，喺校園度祈禱啦。當時又唔識咩嘢團契，乜嘢都唔識嘅。咁跟住去到我Year One， 即係範啲升上 Year One 嘅時候，跟住就我嗰時咧，我應該要喺學校做啲嘢。嗰時都未參加咩團契，純粹揾咗啲我讀 sport 嗰時候，揾咗啲讀 sport 嘅幾個同學仔一齊，不如我哋搞小組啦。我覺得咧，我哋走埋一齊去騎下土啊，我哋有特別嘅需要啊。咁我哋嗰時有上啲瑜伽堂啊，唔知上啲咩咧，咁啊個老師要我哋一齊 on， 即係好似用即係去 練就咁咯。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因為所有瑜伽動作都係拜 印度教 嗰陣啊，拜好多嘢噶嘛，所以如果大家做緊瑜伽都唔好做啦。咁啦，咁所以咧咁嗰陣時咧就諗我哋應該要走埋一齊啊，讀 sport 嘅人，咁我會出手望下啦。咁跟住慢慢咧就識到學校團契啲人啦，跟住跟住就哦，原來學校團契咁樣嘅喎，不如一齊搞團契啦。咁啊，跟住嗰陣時搞團契，搞完團契之後，跟住不如嗰陣時就 iFamily 啦。咁啊，嗰時係啦，跟住就去唔知做乜嘢去咗個 camp， 去咗烏溪沙。嗰陣時唔知佢係去到睇 Toy Story 2。 仲要我哋土讀係讀咗成篇創世記第一章， 由魚帶嘅， 都唔知咩土讀嚟嘅， 係啦，土讀嚟 嘅，讀咗兩個鐘喎， 唔係好聽啊，起烏溪沙啊嘛， 我未創世記第一章， 好爽，係咪機會啊？ 我有 機會， 好爽啊！ 咁嗰啲時候就開始慢慢，哦，原來信耶穌係咁嘅喎。信耶穌同信仰可以好有關係，唔係淨係喺教會度講耶穌，唔係淨係喺個團契嘅時候講耶穌，原來信耶穌或者我哋信仰就喺個生活嘅裏面咯。咁慢慢就開始經歷啦。咁跟住嗰時土土會啦，咁你哋嗰時勁啲七點鐘，我哋就七點半啫。咁啊，七三年。咁跟住翻學早套會，咁嗰時咧，我最記得咧有一句神喺早套會度話俾我聽咧，就係要去宣教咯，就好想去回應咯。咁嗰陣時就跟住慢慢啦，跟住同埋同一時間因為都已經講緊即係叫做出嚟服侍嘅 iFamily 咁樣係十間院校啊嘛，十間院校跟住再出到去會同大專其他唔同嘅大學嗰啲人咧一齊，啲大專又有其他一齊開會一齊，我就哇原來除咗教會以外，神嗰個國度嗰個擴展性咁大嘅咁，我開始就即係勁哥啦，勁發啦，係咪？咁啊開始睇原來信仰可以去到成個香港。有好多再好闊咁樣啦，咁跟住又長話短説，慢慢去到即係我覺得我要服侍神啦，我要回應主啦，我要繼續去做年青人啦，我好中意年青人啦，服侍佢哋啦。咁到慢慢再大啲嘅時候，覺得喂，其實香港好緊要嘅係即係同大陸嗰個結連，咁樣同埋即係嗰陣時都話福音，即係大陸要。最後嗰棒風咁傳翻嚟，就難究竟大陸係點嘅咧？係咩樣嘅咧？咁嗰陣時咧就我當時讀體育啦，跟住就翻咗大陸咧，就去咗又係做一個禮拜體育老師咁樣，去咗一間學校睇完之後，哇！原來幾過癮嘅喎，啲小朋友好得意喎，好正嘅喎。嗰度嘅三次教會好哇，個個禮拜都有神蹟嘅喎。喂，三次教會有神蹟嘅喎。喂，好恐怖嘅喎，啲人湧住翻教會嘅喎。即我見到嗰個世界係好唔同，喂佢哋有詩班嘅喎，哇佢哋唱啲歌好好聽嘅喎，雖然佢哋唱啲佢哋啲話，雖然教會好老，好多老人家坐曬喺度，但係好見到神喺大陸做緊好多嘅嘢啦。咁跟住我畢咗業嘅時候，真係機緣巧合就真係唔知點解我去訪韓，跟住咧訪完韓之後，我帶住個問題，究竟我畢業我應該做啲咩，我去邊咁樣？咁跟住我喺韓國嘅時候。嗰、那個短宣嗰個地方其實係個香港嘅機構去，佢就 send 咗 email 俾我就話：喂，你畢業咯喎，你嚟緊有咩諗法？我覺得哇，唔使咁快，我再去韓國啫喎，好驚喎！我帶住呢個問題上， 匿埋個窿度啊嘛，叫肚骨窿。 係啦，其實仲有個小騙局嘅就係咧，嗰晚咧喺訪韓嘅時候，跟住嗰晚有一個韓國牧者，佢係做大學唔知即係唔知有冇聽過喺嗰啲貨櫃聚會，唔知貨櫃。

裏面主要都係回應緊呢條線路嘅。 嗯，好， 總 之呢啲嘢先。教我就執翻佢，然之後睇下點樣可以記住個平台咁樣可以去咯。佢嘅夢想係大學嘅，因為佢有全中國嘅校園青年興起。咁佢好想跑中國，大大話都跑咗幾個點嘅，都有十啦，係咪？係啦，十幾個點嘅，講緊係嗰啲唔同嘅省份嗰啲。咁每兩個月、三個月就要一定去一次啦。咁所以其實就佢係代表 ID 去嘅，我覺得。咁呢個係 ID 人出嚟嘅夢想。咁亦都開始同北京嗰啲最高級學府嗰啲人聯繫啦，都有去過啦。咁而我又發現咧，即係神喺呢兩三年咧，係開始啟示我。嘅意象，其實嗰陣時領袖意象嘅有 U 翻嚟嘅時候咧，係一連串幾個點啦。第一個點就係大學生好似枯骨咁樣興起啦，而家所以先講咩 Salty Fish Alive， 其實我嗰陣時已經見到啦咁樣嗰啲。咁所以變咗即係大專軍行於翻山之後咧，跟住咧就會見到好多即係佢哋見證咧，如同盟友一樣，火一般燃燒，甚至乎啲媒體係爭相報導。咁所以嗰陣時，我哋一齊打過好多仗啦 ，ID 人，佢好多唔同咩全球統軍啊，服侍成個即係成個城市啊，咩機會啊，啲咩咩咩聯合作起嘅，我哋嗰陣時都有做好多 action 嘅，個個揾 action 一定揾 ID 人，我哋都揾到啦，我成日大家講。咁然之後咧，大家開展咗好多十國嘅嗰個狀況之餘咧，去到某啲位，好似211嘅立約啦、精結指環啦，你喺嗰度出嚟啦，咁樣嗰啲。然之後咧，中間亦都去回應菲律賓人事件啦，同佢哋都有攀上嚟一齊去回應啦。其實真係全部爭相報道，甚至乎咧嗰陣時嘅特首喺度，傳媒喺度，咁啊特首有成個團隊咁嚟，咁啊而即係百幾個記者喺嗰度採訪，佢哋。第一時間，除咗媒體，就係嗰啲有好多 artist 啊，即係鄭秀文嗰陣時化唔裝嘅，因為佢嗰陣時都做緊 show 咁嘅，而家佢都想，即係你明明三個咧最敏感嘅嗰個嘅，即係領域嘅，即係傳媒，即係你應該話明星啦咁樣啲 artist， 同埋政府同埋媒體，佢三個係唔能夠融埋一齊噶嘛，好多時都係即係爆幕啊嗰啲噶嘛，好合一。嗰陣時係硬拉到雲咁樣，亦都係有當事人留言啦、直播啦，即係差唔多有即係五個鐘頭啊，有線直播，因為佢直播台冇嘢做，咁揾我哋做啦。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好即係 amazing， 即係我哋真係爭相報道咯。跟住去到另一地步咧，已經差唔多第三該係第三個，第四個就係、是、即係我有個領袖就係、是即係我哋嘅學生咧係出嚟咧有好多全新報道之餘咧，係國家會研究我哋呢班人係乜嘢。然之後咧，我哋咧會得到業界咧互相交流嘅 ，OK？ 咁而嗰班交流生過去十年呼召去北京啦，甚至乎福州呢件事對流啦咁樣，甚至乎咧，我覺得佔中嗰陣時咧，就四樣嘢混埋一齊，傳媒爭相報導，嗰班人興起，突然間 awakening， 甚至乎對中國好上心，係咪？嚇，對香港、對中國都好上心。咁我覺得一代青年人興起咗，咁所以呢兩年咧，我覺得好關鍵就係實加速緊發展。咁而且咧，即係呢兩年咧，特別係今年開始咧，成加速得好快，就係重新啟動緊大學同埋大專，有翻嗰陣時嗰個年代最高峰嘅 Ivy 嘅時代，嗰個年代都係嗰個年代。咁啊，超級 online， 即係因為5776咧係一種彼此連結嘅時間嘅。咁好多嘅重建，好多嘅人浸喺一齊。18區目前可以投降，因為個普查話俾佢聽，流失得最勁係大專同埋職場，所以成個嘅環境氣候咧，都係要大家浸喺一齊。咁包括咧，今年超級嘅就係、是、即係 Ivy 要重新燃點起嗰個火，而甚至乎同大專聯合埋一齊成為一家人。如果大家有需要睇翻，可以睇翻我哋啱啱過去 Hong Kong U 嘅嗰個嘅直播啦，喺 U 翻嚟網頁。咁我覺得即係成件事咧係越嚟越加速啊。咁而講呢一部分咧，就係、是、即係呢、這個呢條線路咧係好特別嘅。咁啊，過去我點識呢一個福建嘅呢、這個即係傳媒同工咧？佢係喺香港讀神學四年，喺崇基。喺崇基仲可以站得住，好勁啊！而佢咧，即係臨尾一年咧，就嚟翻去嘅時候咧，就透過中神喎，即係崇基同中神係對家嚟嘅嘛，大佬競爭啊嘛，係咪？咁但係個裏面嘅分咧場咧就介紹我兩個名字，然之後發現，呢個人點解喺嗰個嘅福建咧，就係、是、做咗好似我嗰個角色嘅？咁我諗大家都認識我哋 UFA 咧，就係一連結啦。其實我哋過去就興起好多青年啦。即係大家係在座係其中一班，我覺得即係我哋又好得意嘅，即係如果啲教務同工唔識我哋咧，係唔知道做乜嘅，好可能。但係咧，你而家好似教務同工似，點解咁多人喺中間俾氣嘅咧？咁嗰啲，即係好阿 May 嘅成件事。咁而服侍係神國，

咁所以我想call 呢個會嘅原因都係因為以為即係同 Hi-Fi 好有關係啦，同埋大家都印證呢件事啦。咁而嚟緊咧有新一浪潮咧，我覺得新一浪潮嘅嗰班嘅即係 Ivy 咧好有勇好有勇氣啊！呢班人咧可以企出嚟，咁啊特別咧可以回出好快，特別星期二上個禮拜阿師喺嗰度做緊嘢啦，啲啊咁啊突然間人跳樓啦，而跟住就我哋好快有夠唔好回應啦，跟住就即刻第二日咧就即刻圍個圈有成四十幾萬，因為之前嗰晚嘅大專老都 call 啲人嚟啦，咁啊急埋成即係四十幾萬咧就係、是、即刻圍個圈。我覺得呢個係史無前例咁快啊！我哋期望封住個口，甚至乎聽講有啲人都企度想繼續骨牌效應。上一年就冇人去咁樣回應，我覺得，所以骨牌效應咧影響埋中學、大專，有成20個人都最少啊，以上係死咗嘅事實。咁我覺得呢件事好得意嘅，咁同埋我哋被訓練咧去影響成個嘅即係世代啊。咁我哋呢班人站埋一齊有家嘅氣氛好老實，上一次大專同表大家有機會睇翻，係即係爆完啦，即係透過 iFamily 嘅即係嘅見證咧，係爆破咗好多好多大學生，其實好多大學生都好感動嗰部分，而嗰部分咧個濃度咧就因為 iFamily 咁多關係優先，而我哋咧即係一齊行出去嘅時候咧，係因為我哋真係好愛神啊，愛好愛彼此嘅。咁而家神在擴闊我哋去到愛，即係呢個大專大學咧。咁啊，提供緊一個人力，呢、這個大專大學咧，呢、這個世代咧，因為佔中之後，我覺得有好多復甦同埋醒覺，佢哋開始有啲人好想二四七嘅，喺校園裏面見到有二四七，咁啊癲係咪？咁啊好多人咧好想喂校園你翻呢個 project 咧，整十隻歌做 album 喎，有人會做學生會喎，咁即係想奪回個產業，因為學生會係服侍神嘅，可以服侍咧呢間學校嘅，甚至乎可以同其他學校嘅學生會對接嘅咁樣啲。以往打壓得即係團結最多嘅學生會嘛，咁而家奪回佢咁樣，哇！喺即係邊有咁雄心㗎？我哋都好驚㗎嘛，以前都咁我發現咧係呢一代青年係湧來咗好多，而且成個大專咧將會有一個史無前例嘅立體。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年咧係好關鍵。所以作為我哋上一代啦，我哋呢班人同埋都對宣教喺嗰個校園嘅時間，我哋走埋一齊有一個爆破咧。我真的很想大家有份聽同埋見證，同埋咧即係再好好嘅為 iFam 或者 Ivy 而家嘅現狀嗰啲去調，同埋咧打橫呢一層，你見到阿肥 B 呢啲係咪好青春嘅？好可愛，甚至乎咧即係佢即乜都冇嘅喎，你仲要準備一輪佢，冇咪冇包袱，我咪驚唔驚冇嗰啲生活費？我屋企嗰啲人需要我嘅生活，我都好想你嘅， 好嘢， 仲要幫佢揾佢阿媽，幫佢揾好多嘛，因為佢係木二代啊，都係。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哋好想見住下一代咧，俾我哋輕手佢。 嗯， 我哋祝福佢。 嗯， 明我 明。 咁所以咧，今日咧 ，B B 佢原本今日走嘅，佢又唔見咗。 嗱、啊， 所以咧佢今日喺度，咁應該要請佢上嚟嘅。我咧好想直接上一代啦，即係大家嘅嗰個恩高同恩寵去祝福佢。佢唔係一個人回應，係、 yeah. 回應緊咧就係佢都得，我咁都得，其他人都得噶。簡單啲啊，不如咁樣嗰啲、yeah. 玩盡啲啊！如果你半年咧，好似 B B 咁樣咧，佢玩得咁盡，佢就有故事嘅，係、 yeah. 咪？佢就可以喺網絡裏面分享，或者喺眾教會分享。 Yeah. 你要認真嘅去鍛鍊自己生命，堅持喺呢個位裏面咯。Yeah. 一年半載，我話咧，你生活會養好多好多人， yeah. 特別好似你咁嘅人，好想放棄嘅，係咪？冇乜出路嘅甚至乎啊！但係你唔係因為即係冇出路啊嘛。是因為你揾得十位呢啲嘅最好，係咪？有冇其他嘢想回應先？冇話係先為咗其他先，要回應先。 講多一件事先，上個禮拜咧有個人被人拉咗，係叫拘捕嘅，嗰、那個叫柏楊，佢係我哋青衣 Ivy 嘅團係團友嚟嘅。即係我想講就係、是，我哋除咗即係有宣教嘅意志，亦都有人係即係我哋嘅團體裏邊有人需要我哋嘅關注， 嗯、 即係。我會咁諗，呢個係年青人嘅時代，亦我哋都係需要去回應中國嘅宣教。故此我覺得喺祈禱過程當中，我哋去追求合一，亦都追求呢、這個溝通嘅時候咧，我覺得可以廣闊啲咯，可以讓到我哋個心胸再廣闊啲，包括宗派嘅問題，即係譬如話我哋。可能是一些比較前進一些的一些思想啦，咁可能一些喜歡讀聖經的宗派咁樣，未必 好了解我哋，即係我會覺得誒、若果我哋係踏出宣教第一步，或者係追求合一嘅話咧，我哋要喺校園嘅思維核心裏邊帶出合一，我哋要真切去同佢哋溝通嘅，真切喺我哋內心裏邊咧去同佢哋合作嘅，即係呢個係我期望見到嘅嘢啦。即係既然即係都好想見到校園復興，好想將即係復興嘅浪潮帶到中國，就要將我哋以往缺乏嘅嘢嚟到減少，嚟到亦都讓到我哋嘅能力增加，我哋去進攻我哋嘅中國。即係我有咁樣嘅感動咧。 係，我明白，認同嘅，但我覺得咧喺校園係最好嘅，打破所有嘅圍牆嘅圍。過去嗰個年代咧，你哋今日可以坐喺度，就因為大家嚟自唔同宗派都可以坐喺度，咧就因為我哋係國度，而喺神國裏面咧，我哋可以放低我哋嘅己見咯，同埋嗰啲嘅習慣。而我相信咧，話咧嚟緊呢個世代咧，我見到咧，佢哋已經唔會再掙扎嗰啲宗派。他們反而掙扎的，我可以怎樣活出基督，不是只在聖殿上。我很想真實地見到基督徒是真實地活在這個世代，我不是再在那個聖殿場裡面去玩那些遊戲了、啊、所以我們活在這個世代，而他是真實的，很合一，很想渴慕合一站在一起，而所以很有趣的，他們而知道自己是誰 identity 和神的親民，是很聆聽到神的聲音，然後就去、這個世代。所以我覺得好咁咧，就係我哋以往掙扎嘅嘢咧，甚至我哋再上一代掙扎咧，我哋唔需要咩去包袱，我哋就直接喺個中間咧，用神嘅寶血洗多次，洗多次牌，我哋走埋一齊。咁呢一個係好寶貴，我係見證住㗎。咁廿年喺校園，覺得哇，即係速度太快啦！即係佢哋捉到嗰啲位咧，係我哋唔需要掙扎嘅喎，即係太過人性，係咪？咁係咯，阿袁有冇嘢想講？好似呢排有啲感動啊！ 我諗家係神喺唔斷不斷聖靈挑起嘅方，叫好多孩子翻天父嘅身邊。即係我鼓勵你重温大專神嘅禱告，因為啊嗰晚唔係我係真係冇預備，因為我前一日收到就係、是、我有 part 咳症到，即係得我兩個下一代分享，我話咁我仲神翻嚟。他們只是想我回應一下，那我想在那個 moment 是在聖靈那裡傳緊嘢，因為我很感恩的，因為我是見證著上一代你所做的一切，包括我那晚釋放了兩件事，是上一代給我的資產，無論你咩宗派都好，你都係資產嚟。第二個資產咧就係、是，無論你喺邊個戰場都好，你係好 victory 定係你係好挫敗，但係我唔記得我打緊係邊個戰場，所以我哋唔可以因為我呢度好成功，但係我好失敗而我哋覺得神嘅榮耀已經到呢個位置就冇。咁呢兩個係上一代俾我好大資產，到我今日我站喺佢哋可能係叫父老啦，都係我就係想釋放一個恩恩高俾佢哋去，就係、是、我唔知道你哋咩原因會嚟到呢個大專合祈禱，或者你今日喺度。我預備呢個 message 先前咧，我有萬發咗個夢仔。我哋本來就係水嚟嘅，就係、是、被神。去流到唔同嘅地方，但係因為校園，因為 church， 我哋入咗個冰格，個冰格咧就會隔開咗我哋每一個人咧喺唔同嘅領域裏面咧去成為有 function 嘅人，就係我哋可以去被滿足唔同嘅需要啦。咁但係我哋原本係水嚟，即係我哋如果唔係冰嚟啊，我哋如果唔係一格格一粒粒之後就 OK， 我用完我啦，之後神我已經。加餐嘅嚟，即係神話俾你聽，我而家要 burn， 我而家係 burn， 已經凍咗嘅冰，那個冰個時間係我預留啦，我已預留。你已經知道大家一走埋一齊，大家好清楚我係唔會冇翻，你唔會冇翻，而且我會不斷釋放恩賜同埋恩膏， 在這個地上，因為我要見到神的國、神的家去回應，再不是沒有影響力，再不是你在求我給你就是主，這個世界很黑暗，我在這裡都好，你給人我們的神話，你去，你去吧，你去吧。世界是入不到教會，但是教會可以進入世界。那一刻我很安慰我上一代，我很安慰我下一代說什麼，就是我從來都沒有叫他認我做花的，但我每一次跟他說我認了你做仔。這個就是父親的心主題，原來不是因為我做了你很多，是因為我認定他，我認定他，我認定他，我說我說你墊底，除了要揭給你見到這個墊跡是你之外，是 Witness 整個家族，因為你的成功見證，那個年輕人玩了三年，今天是最快速度去回應所有人的一個人，他最堅持的一個人，但這三年是沒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個個都覺得他很做得嘢，但我聽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做得嘢，我第一句時候問你攰不攰，你去睡覺，你休息，神不是這樣，神不是這樣，爸爸不是這樣，爸爸不是這樣，爸爸是很想跟你一起的。 This family day, every day is family day, 因為這個就是優惠飯給你，我在你裡睡，所以我覺得是在這個 generation 裡面是他們咬住爸爸不放，所以呢他們說聖潔是容易到一個點，是因為我爸爸是聖潔，是嗎？他不是說我認識一下聖潔是甚麼，我還在底線上掙扎，我爸是聖潔，我爸是甚麼，是這樣的 generation。 如果不是這樣的 generation 可能會認家這個日子的老實，咁你見下越講越多可以啊，即係但我知道時間上面我知嘅，我哋一齊去背翻。但我覺得係你可以問下神點樣回應，我哋點樣可以有個穩固嘅心，無論係 backup 嘅、前線嘅、職場嘅、媒體嘅，或者你而家準備緊嘅你嘅工作，我覺得 that's OK 嚇。我哋需要唔同嘅人去支援啊，咁而可能有啲人真係走去前線，咁係咪即係我哋好需要咁喂？去到咁上下一陣，已經冇曬所有資源先翻嚟，未必係咁。咁我哋好想我哋下一代俾我哋都做，咁咪盡力去賺錢咯，係咪先？係啊，咁啊盡力喺中間揾份錢咯，即係唔講。咁而我覺得好想今日咧即係已經喺度啦。咁佢代表緊呢個新嘅 generation。咁啊，好老實，佢又去過噶，而佢而家做唔做緊？好老實，要翻嚟你高過人嘅，人工唔係好高嘅咋。所以現在我們努力爭取，咁然之後咧，即係佢仍然都堅持嘅原因，其實我哋已經好過佢知嘅啦，明白未？咁啊，所以變咗咧，我哋好想咧呢啲嘅代表係 I Family Confirm 喺呢十幾年裏面咧，我需要有更多出現，而你哋都係其中 part of one， 或者亦都服侍緊神，所以咧我哋好想代表呢個群體裏面咧，我哋話我哋唔死啦，唔死你啦，其實你好神啦，而家你職場面係好容易打到巢仔嘅，你仲可以今日喺度。恩典啊，係咪先？而且今日仲可以翻咗神喎，仲講神嘅國喎，大佬哇！呢啲人喺邊度揾啊？派翻嚟，耶！ 耶！ 咁啊，特別請你兩個企中間， 多謝。按手，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一齊嚟啊！我按手喺佢身上面。我哋咧係一個支持，一個鼓勵。我哋咧話我哋係家嘅裏面嘅家長，好想都為你哋祝福，我哋就開聲祈禱啦，然之後咧，我哋請大概有三個，因為時間上面都唔好，大家聽日咧即係翻工瞓覺，再咧就開聲祈禱先嚟通。 所以你就保守住佢，所以得到。 所以正佳人咧，我覺得我哋都中間咧係需要有一份，係啦， 即係可能你嘅膚淺未必有同你兩個一樣，甚至你嘅時間亦都好似唔係一樣。但係咧，你一定有一份喺中間，係知道點樣喺中間同佢連結。可能有啲人嘅領袖喺度探討，你係時間邊個人，你就話要見到，因為個熟人嘅嗰個領空咧，需要有一個防禦，有需要嘅。亦都有一啲人咧，你領袖可能係喎，我哋前有少少時間，可唔可以 keep 住個假期喺中間探望佢哋？另外咧，同佢一齊跑咧。特別在福州呢一個嘅福建呢一個嘅城市裏面，既然係咁策略性，既然咧係成日中間 highlight 緊 ，Ivy 咧有好多人會去嗰度玩玩食。既然咧有一個咁好嘅平台，有教育網絡，有校園網絡，亦都有職場網絡，其實都係鋪曬我哋啲事。我哋無論係邊一個喺職場面，都可以有機會去同佢哋職場連結。喺校園嘅時候就同校園連結，我哋咧都可以同啲教員。既然有咁多嘅超連結喺中間。會唔會你有時間嘅時候去好似探子一樣咧，窺探呢個加拿大，去窺探咧，我哋點樣去彼此之間聯繫得更好，以至咧我哋 empower 緊佢哋手手做嘅工。既然佢兩個都係泉州同福建呢個省嘅狗仔，會唔會我哋都可以同同心？可能係一個 section， 可能三四人，你都可以中間諗下。最有就係、是、如果你喺中間有感覺，我真係好歡迎你去支持佢哋，幫助佢哋。雖然肥啲都係有冇乜人擁物喎，咁我哋可能冇食用收據，但係 I don't care。但我中間我就係見到有啲青年係咁嘅時候，我願意喺中間食我，哪怕我一百二百 ，why not？ 主要我就喺青年當中，你讓佢哋咧，跟住咧連供應。呢、這個供應咧唔係淨係咧從出邊啲人攞，係甚至家裏面嗰啲人，你家人先至會諗起佢哋咧，先會同佢一齊同佢分享。所以主要呢個先係慈悲。所以主要我多謝你，讓我哋咧今日有個聚集。有很多反省，有很多的、即是見證上面的即是震撼，也都有很多刺激。所以主要讓我們這裡呢是一個朋友的 family， 是一個愛的 family， 以至呢住在愛裡面，我們一無一下一無一下，我們見證著一個人一個人的張開的一個一個的神國的將領也被差派，一個一個宣教團隊中間可以在中間成立。所以主我奉你們祝福 Ivy佢嘅下一代會比佢上一代更好，佢搭住我哋膊頭一上，而且佢要更接近神嘅榮耀，就係主都讓佢哋咧，俾我哋咧更有包袱，可以咧跑天國嚟，一聽就即刻榮耀。所以主你復還翻我哋呢一個情節神，主都讓咧我哋更多嘅聚集嘅時候咧，係更多嘅聆聽。仲有你今日喺呢校園喺呢新一代裏面，似乎喺我哋同代人裏面咧嘅需要，特別啲祝福頭先即係接連提嘅歌人。主讓佢咧可以中間，可以咧主你親自係讓我哋咧知道點樣去回應佢嘅需要，去探訪佢，去接觸佢，讓我哋咧弟兄唔好跌，唔好因為事情跌倒，係主啊，冇讓我哋咧中間咧有任何一個人咧流失，所以主啊，我哋封存去 restore 復還，主我哋身份我哋價值，主啊，讓我哋可以重新嘅抬起頭仰望天空，仰望你嘅榮耀，所以主我就求你帶領我哋，聽我哋嘅禱告。Amen.